什么《伤寒论》冲刺班，对不对？就说健忘是阳明篇，中焦有淤血，要抵当汤，所以这些活宝贝蛋呢，就开始吃抵当汤，想要去健忘啦。那这个应该是有搞错吧？啊，所以啊，就是说这种中年健忘、老年健忘，就是他这些是从健忘到失智，你的这个临床经验，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讲？ 因为这种年轻人健忘的，我还真的做的不是太多。唯一的，你在他们健忘，现在只能说现在这近几年多一点的，那都是熬夜啊，都是熬夜引起的。我叫他好好休息就可以了，特别是那种太傻的，我就那个他就痴呆症了。 你说的是弱智吗？ 对呀、啊。 好，那比如说如果某某同学今天说、哎呀，我最近这几个月啊，就是也没有怎么熬夜啊，可是我最近哦记忆力真的退步很多啊，很多事都想不起来啊，那这怎么办？ 这个好多，我认为这人在天地之间，天地让你活着，他肯定有他的道理，你自己违背了天地之间的规律，我认为是这个还是比较多，因为还是从他生活中去找，当然你可以用些药去补助他。他什么都有可能，这个好人说不清楚。反正我临床没有，基本上也碰到这种，碰到的都是自己。比如说，就说他压力太大了，这个占60%、60-70%。 哦，压力太大造成心肾不交，这个会。 哎，对呀、啊，这个是蛮多的。再加上经常失眠，他这个记忆力肯定会下降。 对，这个 我是见得稍微多一点。跟你说。实在这都跟正常人一样的，除了他的记忆力减少的话，这个我还真的很少。我记得 那克里，你的朋友，比如说刘启，他那个健忘的，他那个人就很会忘嘛，那个人。 很会忘，但我觉得他不是那个。 不是淤血，也不是 紧张。我觉得他是淤血造成的。 不，这个你觉得啊？就是说，你觉得，我的意思是说。你不能说这个人他过去没有紧张过，因为他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压力 的 活动，而生活到今天，所以他过去真的是已经累积到足够的生活摧残了，所以30来岁就很会忘事情，就是这样子的情况呢。但淤血这种那么辛苦活过来的人肯定是有啦，对不对？但是也不一定是对到紧张他的淤血， 他有淤，就是他压血还是 很疼。 啊，对，也那如果有血液，也还是用抵当汤嘛。因为这种我没碰到过，我就不能乱说。临床我基本上没碰到过这种。 就是年轻人不会跟你找治健忘的。 一般来说很少，有的有的说他说哎呀我好容易忘事啊，我说的可能是压力太大，精神太紧张，休息，或者是怎么就可以，一般都不要治疗吧。那种治疗，不是说什么都是用药。 对，我能够。这个事情呢，我换，因为你刚刚什么人在天地间这种说法啊，其实我其实换一个角度来讲，也是这种，我换一个角度来讲，我也是这种感觉。就比如说，如果我今天助教好了啊，比如说交代了什么事情，就他忘了，那个东西，你真的叫做他是身体不好所以忘吗？还是因为这个人太骄傲了，不当你是个屁所以忘？ 也有啊。 对不对？那种很会忘事情的人，其实狂傲到根本什么事都不把你当回事。所以会忘，那个就不属于中药的范围嘛，那是那个人太骄傲了。 对，比如说他们有个极力例子，不是塑形的人呢、啊，他都会引导，他就是不想承受这种压力或者打击呗。 那个是另外一回事吧。 对呀、啊，也差不多吧。他想、您说的这块也对。如果这个事他真的当一回事，他会忘了吗？比如说他忘了这个事，就会杀到头，他会忘了吗？不讲了，我们还是讲的。 我能够理解，因为我们助教是有人就是明明忘了会被开除的。 忘了他就不喜欢你的。 但那个小胡，那你说你不认识的谁，你用定制小丸让他的记忆力就变比较好了？ 我奶奶啊。 奶奶、 可以，年龄大 了。老人家的话要远志菖蒲组啊。 对。 如果能够，其实要不要加龟板我都还在考虑，因为远志菖蒲人参这个组合蛮好用的。但是你那个人参是用红参还是 用高丽参？ 红参， 红参， 对，因为红参比较能够加强人的心中之神，所以远志苍梧红参这个组合就蛮好用的。但是有的时候像这个什么孔圣枕中丹，不是还有加龟板嘛，对不对？那加了龟板就有时候不消化，就是乌龟壳磨成粉啊，有时候那个老人家胃根本吃那个，就一整个晚上都觉得胃不爽快，所以是不是一定要加龟板就再说了啊？那像这样的一种，就是龙哥哥，老人家的记忆力退化，你说远志苍梧阻之类的，对不对？那你有没有什么，或者是昨天我问贾家药说，你不用拿了，就陈世铎什么治疗健忘，对不对？好多方剂就是怎么样教心肾，让人不要健忘。那这个事情你在临床上，是不是这样讲？其实临床上人容易忘事情，这种病人不会找到你家去。 一般的时候不会吧？我这治疗不多，我治疗最多是痴呆症嘛。 对，叫痴呆症。 是痴呆嘛？他属于老年 痴 呆嘛？ 痴呆好了。 哎，对，老年痴呆那个用的比较多，还不是补肾嘛？喝点真武汤之类嘛？对。 哎，那这样子要问一下啊，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年老退化真武汤是到底是好用的啊？ 对啊。 但是有没有什么情况啊，就是肾气丸会比较好用一点，或者什么，就是说这个所谓的补肾这件事情，你平常的操作路数有怎么样的不同的分界？ 一般来说很多，如果比如说我会感觉到他那个摸脉，摸到他那个左手脉搏沉得厉害的，我就喜欢用地方引子之类东西，地方 左手脉特别 特别沉细细的，知道吧？甚至用到左归丸都会用到，明白了吧？ 因为地黄引子这种药啊，就是比较是补强的点，就是沿着那个脊柱中间那条神经在补的。 对。 那但是就是左手脉，那 好吧好吧，那我再说明一下，本来这个是农家的高级秘法，不能说。摸脉摸到左手脉沉的，一般你要在这脊椎上面去找问题；摸到右手脉比较沉细或者有问题，在督脉找问题。好吧，讲完了。 等一下，这个脊椎跟督脉是不一样的位置， 对呀、 啊，对呀、啊，脉不一样。 所以要怎么摸？怎么摸？现在左手脉沉的来一支，右手脉沉的来一支，来来来，他两个来，什么叫做？什么叫做在脊椎上找问题？什么叫做在督脉找问题？谢谢。 啊，像他这个，你在这个脊椎去找问题就容易。 这是 左手脉沉的。 那龙哥哥，你找给我们看呢、啊？ 特别是这个脉沉的太厉害，明白了吗？ 那龙哥哥，你找给我们看呢、啊？就是这个同学要怎么样让你找一下？ 好吧，我先调，再调一个拉倒，调不了那么多。 我没有让你调啊，你是找到问题就好了， 啊、 问题可以还给他。 找到位置还是刚刚他一样，躺着这样去摸的，他就 都 摸 不 懂嘛。算了， 趴着，脱件衣服趴着吧。 不要，你站着就可以。哎呀。 穿那么多衣服、 啊，哎，不，穿多了也没关系、啊，没事，这个他会隔到的，穿的再多，刚我们冬天呢。 我的意思是左手脉特别沉，右手脉特别沉，这个督脉跟脊椎不是打很靠近吗？怎么分？ 他问题是在这块多一点。 那王哥哥，在这里我要先问，岔题问一下啊，就是如果他这个地方有问题，他会反馈到他的身体有什么什么不舒服， 反馈到身体不舒服， 就他的症状，你说他腰椎这边有问题。那这样的人，他的身体会哪里不舒服？比如说你我们大庭这个右腰会不舒服。 我再摸完，你这个是叫我看病的。 哎，只要说他有什么问题，没有让你。 也只有吉利叔叔摸得到我，而别人懒得搭理他。好，他这个问题主要如果是要自己摸，他的问题会在这块。 哦， 明白了吗？ 不明白，就是他腰椎有问题，这块是什么样的？ 那你躺着，我摸给你看。我摸一下肚子，还是那边。 又叹气。 他的麦刚才是摸的是这边层，他那边有问题以后就会顶到这边来，所以问题就表现在这。你自己摸问题在哪里？我告诉你，就这样够了。知道吧？就这个问题了，不跟他讲，懒得跟他讲，叫他交钱，不交钱不跟他讲。 人家也是交的学费来的。 不但有不但有疙瘩，你因为是那边有问题以后，他是他。基地书问的是这个问题表现在哪里，是吧？他就表现在这儿。 右边这个尘，左边这个尘，然后左边在这里。 哦，脸色什么的是看不出来。 也可以，那是整个诊断太累了。我真的诊断一个病人，他也知道我最少是我一天就是看一个病人，就跟他玩，跟他吃饭、喝酒、聊天。他的病就反正在这样吧，哈，他你也赚不到他的钱的。等一下啊，我摸完了，我告诉你，还是要躺的，他不躺躺的不行，躺的不行。 那这个地方的这块纠结啊， 纠结他就会卡呀，挤的把它挤到 这个位置，有像是你说的大灰。 对呀，知道吧？摸到了吧？啊，起来，摸完了。 方剂是对到你说的你大灰是你他吗？是啊， 在这呢，你放， 这是左边嘛啊？他是还不是说代偿在右边吗？ 对呀，有就可以了，拿钱问他们收钱。 一个硬疙瘩吧。 对。硬疙瘩还有跳动，跳动都 有， 明白了吗？你们摸到跳动、悸动 吗？ 因为他那个腹动脉，这个股动脉它是贴着脊椎的，他的脊椎那边不好，他就往这么顶到上面了，明白了吗？是吧？那不就可以了？好，起来， 怎么解决呢？ 怎么解决？ 解决是看病。 走吧。 他这个是跳动点是比较偏右边腹部， 偏 左 边。对，所以说 偏左边腹部。那你刚刚说偏左边的什么桂枝茯苓丸，这个是有用的吗？ 对，这个呗，桂枝茯苓丸对下。 啊，是 下面。 那这个你这个比较中间偏左边，通常你是怎么开药呢？ 这边首先像他这种情况的话。用香樟六金子啊之类东西啦、啊，或者补中益气汤之类东西，可能安全一点点，只能说安全系数高点。或者小建龙汤都不太适合，为什么？因为它的小建龙汤，我要摸到它，整个腹肌是比较硬的，它整个腹肌还是软，只是那一块跳。 那它真武汤行不行呢？ 真武汤也可以打得到，也应该能打得到，但啊，对呀、啊，它不在，如果是。怎么说法？好难说，我真的没办法描述。 我刚刚问的问题啊，就是说刚刚你说这个人左手脉沉是脊椎嘛？那你说右手脉特别沉 是 督脉嘛？ 不是，这边是左手脉搏来说，如果是说，这是农家的把脉的一个秘法，就是说你摸到左手脉搏，我们会尽量会在。他的病灶是在脊椎这一块，摸到右手脉搏有什么问题？我病灶是在督脉这一块。 我的意思是 论脉啊，在论脉，我们督脉。 我 刚才 意思 说 督脉，我说这不是同一条 吗？任脉跟脊椎。 督脉。 那你说右手脉异常的沉，在任脉对不对？ 在督脉。 左手在左手。 左手，你别给我搞微信。 再说一次那个。 好，左边就是背上，赶紧傻瓜。右边就是前面。我爸爸就这样教我的。 对，这跟张国阳脉法是一样 的。那好，那我现在要问的是，因为这东西是关系到那个，就是啊，有因为这个东西是中医的理论框架一个点，就是人的气是左升右降还是后升前降的问题。 对啊， 就是左升右降跟后升前降是同一件事，所以那个理论会归结出这个诊法。那现在有没有谁？右手脉异常的沉的，然后你摸一下任脉给我们看一下，就是看也不是要你医啦，就右手脉异常的沉， 他是这样，你听懂了？我不行，不能说听懂，我讲明白了，是这样的，右手脉搏沉，那他的病灶是在 论脉，但是有时候反应是在治疗，有反应难过。你刚才是问我是说摸到左手脉搏，说他反应点在哪里，为什么哪里不舒服，他不舒服的点就在这块位置。 对，就是他的问 题。但如果是摸到右手 嘛，啊， 哎，对。 那我再问说，当你这个就是我给我一个例子哈，就是再当个同学帮忙举个例子，就是你的右手脉特别沉的，他的在任脉上的病灶是怎么样的，然后再呈现在别的地方的。 好，那我来摸一下。我昨天就发微博就说，我说跟基地老师再去讨论，比我在北京大学讨论难一百倍。他这个沉的表现在哪里？在那论脉是在妇科那边一带，就是下焦稍微多一点点，就是肚脐下面稍微多一点点。如果会难过，那你就说在这边，在第四、第五腰椎那边可以找得到，就是这么回事，找得到他的痛点呐、啊，或者不舒服啊。 那这个小胡啊，这个什么什么右手脉、左手脉是走背还是走腹部？他那个什么气的升降逻辑是吧？你跟同学解释一下好不好？ 好。其实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上次去看一个就是张国养的学生啊，他就那时候把我，因为我的背那边就不舒服。他可以在我的那个冠脉跟寸脉之间， 左手还右手， 左手的冠脉寸脉之间把得到一个，一个像他说叫气泡手，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 就是有一个纠结的点吧啊， 他可以把得到，然后那时候还把它点出来，然后他说那个点大概他可以是拔起来，就是我背上面纠结那个点，然后他把我的右边也有，但是比较不明显，所以他会说我的那个病比较严重是在背后，而不是在前面， 就是这个道理差不多。 那他们那个派解释说，人的气是怎么上来怎么下去的？ 就是后面我就没有问，所以我后面不知道。 他们是说左升右降还是后升？ 对，他们是说左升右降，左升右降，对，左升右降。 所以你左手脉把到有卡卡，那实际上你的身体是背部上升的地方有卡卡， 是 这个意思。 是的，是的。 这两个。 矛盾是吧？等一下回去给讲，这是道家里面的内家。 不要回去讲。 就这样吧，实话实说，后天是你这样说的，先天不是这样说的。 那是怎么说怎么说？ 先天是反的。 所以就是先天的话，对的，那个反字的意思是，气是这样上去，这样下来的反嘛。那， 这先天是 这样， 所以说易者受。逆天则寿，顺天则亡。 那个等一下， 这是道家里面的秘法。 逆者寿，顺者亡，那个是指气从督脉上去还精补脑的那个事情。但是现在，就是当这个两个互相矛盾的人体地图同时存在的时候，这两个互相矛盾的人体地图是如何应用在临床？ 临床呢，我一般来说是这样的。这种 就你说， 我们是诊断 先， 哎，对，就 是 诊。 那这个先天之气的有问题的话，它是怎么呈现出脉象或者症状？ 这个天气不能泄露啊， 要泄露 没办法，我真的不敢 讲。你说不敢讲的意思是啊？ 啊，对， 这件事情是涉及鬼神，还是必须用超能力才能判断？ 对， 还是 这么说，就这么说，你就大概是这样的。如果从这边的它的逆反的气的应激。可以知道这个病是先天的病还是后天的病，临床只能这么，这个是能够说的，其他有些东西不能说，我们不讨论好吧，还是讨论老年痴呆。 我不直接去碰触你这个不想讲的点。 对对对。 但是，你的意思有没有在暗示，有些病它就是出生以前约好，命中注定就是要生 的， 治不了的， 对，治不了的。 就是那个是他约来，就是在人生要受这个折磨，历练他的灵魂什么那种故事情节。那个的话就是不要搞他的病。那也就是说，今天你看啊，今天如果有个女人啊，四五十岁来，说她已经癌症啊扩散的乱七八糟了。 对。 那你刚好又一眼看出这个女人，她就是命中注定该得这个病的。那个一眼看出来有没有什么？我没有让你教怎么看，但是你是如何在感知这件事？ 感知我就是感觉他的气机是乱的， 不是啊， 如果你的命中注定要得这个病，那不是很正吗？哪里有乱？ 啊， 我的意思 不是， 你怎么 本来说我们正常 的 生病是这样的，正常的生病基本上顺着，就是刚才说的顺着这边再走，是吧？比如说阳虚了以后引起这边不舒服，这慢慢顺着走。哎，他生病是跟人家不一样的，他是反着走的。 不是这样的。 那我讲不清楚。 我这样的问题是这样的。 没事。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就是一直都会一再的面临同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病人到底是不是能医的这个问题。 哎，对。 对，就比如说明天有29号，对不对？我不是说我台湾一个高中同学得癌症，内脏都快割光了，来这边给你瞧一眼。那但是你知道吗？其实一个人真的得到这么大的病的时候，其实他心中是会残留一个疑问的，就是我到底是养生养坏了，所以有今天这个下场，还是我命中注定就是这个时候要离开这个世界？你知道，就是那个人本人是会有这种疑惑的，就是我到底是，就是这是一个该然的结果，还是这是一个啊、哦、我之前没有养生，然后怎么样，我做错了很多事，所以得到这个下场？ 要不就 是一个报应，还是一个 明天等他来了再说吧。 但是就是说这个事情， 嗯， 其实你这种临床的老手应该是有感觉的。 嗯，对。 对，那你说这个病人，你平常是什么样的？你说气是乱的，所以你就不给他医。这个就是说，有些病人就会觉得啊，放着让他去死吧，就不要动他好了。那个感觉到底是什么样一个感觉？ 好，感觉是我当时也跟你讲过，第一是叫一指定江山定，这边没有，这是能够知道的啊、 哦。 第二是摸到这边后面这个脉没有。 哦，就是这个。 对呀、啊。 反观脉啊， 这个 折了手腕也把不到， 哎、 那就是注定要离开了，他的灵魂已经跟肉体、就是。 对 呀、 啊，大概能讲的只能表述这些，本来这些都属于终极秘法，那下面高级秘法是不能讲，我也没办法。 就是至少 对、 就是、 他要差些生龙啊。要割自己血，喝的喝酒喝完了才能接触这个秘法，这个东西就没必要讲了，我们不讲了哈。我们讲的是老年痴呆，分的是在帕斯森综合症。 好好好， 对。 那现在的话，老年痴呆这个话题，比如说啊、哦，甚至我这边还要岔题，就比如说，不要说老年痴呆，就是人的脑部的一些病，对不对？比如说，好比说有一种头痛啊， 对， 这个是。那个头痛在头壳里面啊，就一直恶心，一直呕吐，那个头痛。 对。 那张仲景的书可能说就是癫痫吐涎沫，什么五苓散组织，就他那个脑压有点问题，脑部边缘的那个，有一点脑压的问题，造成他这个头痛或者是晕眩。那又或者是，就是所谓的老人的痴呆，他果真就是一个脑子的退化吗？就是这个。因为我们现在西方医学的话，可能是在着眼点是这里的这个脑，对不对？ 对。 但是这一个脑的种种活动，就像台湾有中医老师说，这个脑的种种活动，可能什么小脑比较属于肾啊，什么大脑比较属于脾啊之类的，就是它的一个现代医学在看的这个脑这个东西，它的种种进退好坏，我们用中医的临床来看的话。是怎么在拆解这个事件？就像你说，哎，智能退化，我们是以补肾为主，对不对？那这个是，那有没有智能退化是补脾为主？比如说，劳心过多容易恍神，那我们就归脾汤，那这是补脾为主，对不对？ 是啊。 所以就是这一个，我们面临到一个，就是因为现在可能我们家家都有长辈啊，就到了某个年纪，你觉得好像。反应就是变得很迟钝啊，或者是真的就往明确的，就是开始有那种痴呆的状况了。那这个东西你也不能说，我跟你讲，就像我们家啊，我的继母最近这半年就退化的好厉害，就开始什么东西都忘光光，然后一直在家里面说人家把他东西偷走了，因为他放哪里自己找不到。然后呢，可是这个东西你说要怎么治啊？我爸爸跟我妹妹啊，因为我妹妹是我继母生的，都在等。说这个妈妈的病情能不能赶快恶化多一点，完全痴呆了我们就可以送安养机构了，就不用搞他了，对不对？然后我爸就说还是要带他看医生，医生还是会开药，他说还是要给他吃啊，不给也不够意思啊，对不对？可是给他吃了他的脑洞开那么多，不脑残怎么办？就是我们其实我们家的话是很喜欢他完全痴呆的，就当做一块石头木头丢到安养机构就算了，反正他很不讨人喜欢。那所以呢， 因为我们家是宁可他赶快全毁， 嗯 啊，就是我们并没有在希望他要好起来啊，所以，但是呢，这个东西还有另外一件事，因为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老年痴呆它果真是一个硬体的事件吗？有没有可能这个痴呆是这个老人家在家里面也挺寂寞的，然后他渐渐得到一个退化，就有得到更多的关注跟爱，这是不是一个真正的硬体退化，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心理需求？那临床上要怎么分得出来？那分出来是真的可以搞的硬体退化，它又是一个什么脉症？怎么开药？就是这些东西。 好，那这块我讲不清楚，我只能告诉你，我治老年痴呆什么病我不想治，什么病我能治，可以吧？这大概清楚了啊。对，这个从症状来说，如果他会遗尿。遗尿的遗尿，哎，尿好多都拉在身上的， 啊， 这种病好治，这个因为它是需求，就是需要人家来照顾他，这个病我容易接，我喜欢接，大概就快的话，割完生息十来天，他那个拉尿，他天天拉尿拉在身上的，他跟小孩子一样烦恼烦童的，这种你只要这个跟他治疗一下，那就比较好治。我只能说这块，如果他什么都跟正常一样，就是这样忘了，这个病比较难治，比较难治，基本上不可医。 就这一点。 以尿为主的啊，那你通常以尿为主的人来啊，他是什么脉症，然后什么？ 他的脉基本上都是蛮沉的，蛮沉的。对呀、啊。 左右手都比较沉、啊。 特别是直脉，特别是直脉，对。 左右指都比较沉。 对，比较沉。 那这样的情况，你方剂会选择？ 现在还是真武汤加点药，我是加我自己的草药，我是挖的是金银子根煮水去煮真武汤， 金银子根新鲜的金银子根 煮水 再拿那个水去 如果是轻一点的还是用五苓散，就用金银子根煮水煮五苓散，轻微的还有更轻微的也可以用苓桂舒发散都可以治疗的，好， 也就是这些东西都是直接关系到泌尿系统的事， 对对对， 那但是他这个遗尿也就是我这个故事听起来他这个遗尿他的意识的部分是很痴呆的吗？ 他不会，他就是说他首先是开始有可能是会容易忘记事啊，难道我不会讲，反正就是说我治疗这块好像是治愈率比较高一点点。 不是，我说那遗尿的那个老人家来啊、 嗯， 他是可以跟你正常讲话的吗？ 基本上你要 是已经就是对呆滞到不能好好讲话。 如果呆滞到不能好好讲话，我不敢治，明白了吗？他可以交流一部分，但是有一部分他又不能交流，他能让说他拉尿，他就说我控制不住。 哦，这种的那也不叫痴呆，那只是 对呀、啊。 控制就是小便自己不太能自主， 对， 那就是那局限在这一块倒是可以。 对， 那就是你刚刚说谈话正常，但是就跟你讲容易忘记事情的你不能治。 我这个我做的不是很好。 也就是说，这种情况下， 嗯， 你光是什么补个肾或者是什么定制小丸那种结构， 嗯， 也不能让他不忘事情。 可能会，但是我基本上没接这种病啊。 是病太轻，不要。 啊？ 就是你没接，是因为这个病人给你一个什么不舒服的感觉，所以没接，还是这个病不严重，所以不用医？就是你的那个判断点。 判断点就是不舒服吧？ 不舒服， 我感觉到不舒服。只能说不舒服，他一来我就会皱眉，我就有点怕了。 那就是那这样子的老人家啊， 嗯， 某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就是你会觉得那个人能量其实很奇怪？ 应该来说，这种人就是没办法讲吧，因为实话实说，治疗老年痴呆的人我不是最拿手的，因为老年病在我查了一下，我才治了10000多个。老年的病，因为我治的最多的是小孩子嘛，小孩子占4-5万人嘛，知道吧？5-6万人，妇女3-4万人嘛，男人万人，老人万人，大概我统计了，我整个治了10多万人嘛，就是我毕竟开了20年的诊所嘛，就是整个这个我记录我都有嘛，对对对，所以说，对， 那个各位同学，你们家里有真的开始失智的老人家吗？ 有，朋友有。 好，那 周围 你这个家里面失智的老人家，你看他这个失智哦，你会希望他回复神智吗？也就是他其实失智以前是一个你其实很喜欢的人，对不对？那就是这样子的失智有办法吗？就是补肾啊什么，就是这老人家其实不是一个很怪的，而是 对， 人家其实跟他感情很好的，可是他就是退化到失智的。这个，回到刚刚说的，就如果光是用一些补肾的手法，能够或者因为比如说，什么现在不是西药会说什么？银杏的什么成分能够让脑好一点？那中药也是什么白果磨成泥，然后或黄酒这样吞。就这种方法，你有没有什么经验到，就是比较可能让它好些？ 没有啊，真的没有，这个我没有。这你要跟找那个端面治老年的人的人去。 对，好好好，那就再说好了。 对呀，再一会再说。对，这块，因为我做的真的是不是太多。 因为这个事情，我会觉得啊，不是说坏的老人。才会失智，就是我继母那个是大家都巴不得他赶快失智，那个是，但是呢，好的老人也是会失智的，但是这个失智有的时候啊，你也不知，就因为这个东西站在一个不是医学的角度，而是说，有些好的老人家他在开始准备适应另外一个世界的生活的时候，他在这个世界是不能聚焦的，所以这种事情也有可能，所以这不敢说是一个绝对的坏的事件。就是不一定是坏掉的时候，你就不一定能医，就是这样的情况。那就说，你知道好的老人的失智呢，有可能是他的整个意识的焦点开始在这个世界已经模糊了，他就感知的次元不一样了。那坏的老人呢，是我们家一样，就大家巴不得他赶快灭了，所以就两个都是变成不太能医，你知道？就我们就算医的我继母，大家也是怎么还不坏掉，对不对？就是不是真心要他好起来的。所以这个本身是有一点难以判定啊，所以那这个话题就搁着吧，搁着吧，好，也不用太努力了。那帕金森氏症就刚刚你说的那个打法，应该是可以修复到你说七成嘛？啊， 对，六七成。 那个三成特别难修复的是遇到什么难点？ 三成难以修复的是。我只能说容易修复的是，第一，它有好多，我先从容易修复的讲吧，因为这个难的我一下还脑筋还转不过弯过来。就说容易修复的，我涂了这个用这个针用药的话，还会跟他调一下那个颈椎啦，这个肩吗？肩膀啊，是吧？肩膀啊，肋下啊，这个骨头啊，我会跟他做一些调整。 那我们今天没有你来调的话，一般整骨师傅也可以做到某种程度的调整了。 啊， 就是如果不是你亲手下海，要帮他好一点，我们一般正常水平的整骨师傅也可以帮到忙。 也可以，也是有秀的。因为呢，你吃好多药，有可能他就上不去。你把他骨头都震完了以后，药就容易快一点点。对。因为他颈椎啊，我们这边如果卡压了，他的血供不上去，你吃再多药也很难打上去。你把他颈椎调一下，把他颈椎调一下。那大部分那种人，您可以如果看那个老年痴呆，这是我总结的经验。 我们是讲 他会这边 帕金森不是这样 的。哎，帕金森，他会出现是，出现这边这个肋骨都会不一样。形状不一样。 就是有歪。 哎，有歪。 那这种 要把它调一下， 就是比较好医的。 哎，对对，颈椎有问题，这个骨头有问题的，好医。你用了这个，就刚才说中午汤加这个温胆汤的话，好，你这边再跟他把骨头震一震啊。难道我农家不是有个叫做冲温针吗？百肺一针，四那个四神扎一针，所以他甚至在这个脑后。在补点针，这种容易恢复，所以我为什么不太喜欢治老人？治小孩子治的太多了，特别是各种各样的那种什么 骨头， 多动最好治。 这怎么治？ 对，多动最好的，最难治的是那种叫做自闭，明白了吗？但是也可以采取刚才这些方法，也都可以。 多动如果你用针法吧。 用针法。 那如果这个妈妈她不用针，有什么按摩法可以让她比较多动？ 也可以啊，捏肌啦。 捏 脊，哎，捏脊了，再做农家的那个小儿八卦推啊，就比较简单，然后再用点药了，根据他情况，比如小柴胡，可以一把扎了，用点小柴胡加减了，比如刚才他说的加点菖蒲啊，或者是加点什么盐渍啊，等等等等之类，这是做个加减。 哦，那这个，你说他帕金森氏症啊， 对， 他比较难医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对对， 比较难症，我感觉到他又查不出什么问题来， 啊， 查不出大大的问题，但是他 没有问题吗？ 迈向老年的迈啊，到那种迈啊，我就这么讲吧，哎呀，你刚才这我想起来说到迈了，那个迈特别大的很难医，迈反正沉细一点点的比较好医一点点，明白了吗？你通过补肾啊什么东西，有可能非 特别大的那是太虚了，不是？ 对呀，就是太虚过了嘛，我们就出现了增胀脉， 就是 增胀脉了， 补不回来了， 哎，补不回来， 他已经气都散完了， 哎，对对对。那个， 你要引导他的能量去修复身体，他已经没有这个能量让你引导了。 对，哎，对你说不好意思的是这种，你说了我都想起来。 对，因为你知道，真的有这种患者，他已经抖了30、20年了，他真的抖到整个人是虚透掉，就因为整天日常生活都在那边抖抖抖，你知道他已经虚到那个脉真的是不行，就是你已经觉得他不太有可逆性的感觉。 对对 对。那。今天的主题还有一个是中风的调理，那是不是要放你休息一个10分钟再回来？ 到了时间吧，到时间就 没 到，接着讲吧，无所谓吧， 接着 讲，反正跟你聊天不累，跟别人聊天我就跑了。我真的我在那个他们也知道我在浩博堂讲课都是这样，他们规定2个小时，我就说你们有问题就问完了我下课。 那中风啊， 对中风，你先 拿 《穷沙论》里面聊聊。 我先从一般教科书的问题问起啊，就像一般中医教科书的说法，是说中风有那种就是闭住的，有那种散掉的，对不对？那如果你用《伤寒论》的方剂来讲的话，所谓的有寒气闭住的，可能《伤寒论》会指向。什么小续命汤之类的，对不对？就是有麻黄、有附子这种，就是把寒气驱散。而这种闭住的教科书版本的讲法呢，也是因为寒气钻到血分嘛，人的血一受寒就容易代偿性的爆血管，所以通常这种是你的在西医院的扫描，脑部是有出血点的，那这是一个系统。那这样的系统呢，通常如果要说一般家常一般说法。比如说什么，赶快什么10个手指尖插个放血啊，把那个寒气散一散，那他的脑部就不会继续出血，那已经出的血赶快组织就会把它吸收掉，那也就比较有恢复的希望啊，这是一个路数。那另外一个路数就是说，这个人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气场垮掉了，那在伤寒论里面那种啊，就是整个人就是忽然就好像不能动了，瘫痪掉了的，比如说用黄芪桂枝五物汤那种。就是或者是后代有所谓补阳还五汤之类的，就是用黄芪桂枝之类的，就是把它简单来讲，另外一种垮掉的中风，我们简称三焦垮掉，就这个人的气场松弛掉了的一种。那但是问题是，虽然理论是可以这样的大约分两种，但是实际上的难点是在于，比如说他明明是脑溢血的啊，就是比如说是寒气进入血分爆血管的那一种，哎，有些中医他就是喜欢用黄芪五物汤，他就是用什么桂枝黄芪一直用，哎，也把它医好了。那有的人明明是三焦气场垮掉的啊，就忽然哎手脚不能动了啊，可是呢他刚好是喜欢喝续命汤的，他续命汤一直喝，哎，也好了。所以这个理论跟事实是有点糊糊的，就是你。理论是可以把它分得很清楚，但事实上大家都乱用也会好，或者乱用都不好，这个故事情节是这样子。那又或者说，如果今天这个人他是，比如说我们台湾连续剧，就这个爸爸被儿子气的，说你这个不孝子，然后啊就倒了。那这个气上来的，他是爆血管还是痰塞住？就在治中风的时候，又有所谓的，他是气散掉了痰塞住，还是气塞到了痰塞住？就是这个痰到底存不存在，还是这是虚构的东西，还是就是爆血管？那 有没有爆血管，你临床不送到西医院也不知道，对不对？但是而且西医院呢，常常是扫描了你的头之后说还是不知道，说找不到出血点，但是可能是有爆血管，所以就是这个东西，各个迷糊帐堆叠在一起的时候，再加上到底是几分虚几分实，然后到底如果是有夹痰的话，用什么方法去痰，在这个药物的框架是对的。然后并且有些人他的中风之前他身体已经很虚了，那你要如何之补肾才能够让他身体有自我修复的机能，就也有人说什么中风他也不搞这个黄芪乌汤，也不搞续命汤，他就是肾气丸里面改成用乌头代替这个附子，这样一直吃一直吃，就把它修补到好，就只管修，啊，管杀不管不管埋的相反了啊，就是这些故事情节都发生过，然后都在中医的世界，都说曾经有过好结果，但是这个曾经有过好结果背后就是曾经有过坏结果，所以就是你什么事情其实是在这个地方会弄坏掉的，那大家都喜欢说自己比较医的好的部分吧。所以医生也都一直提出报告说，哎，我这个中风我这样医就医好了，我中风这样医就医好了。但是问题是，你知道全中国名老中医的共同守则就是，病人看了之后没有活着回来都当他医好，对不对？就是，所以这个 没有回来都当医好。 对，其实所以这个就很难讲。所以实际上，如果这个有中风的患者真的在你面前，你在帮他调理的时候，就是实际上我们遇到的难题在哪里？辨证的方法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面对这样的患者理路是清楚的，并且这种时候因为中风患者中医当然会觉得好像，哎，你第一时间交给我多好，你今天中风今天就喝续命汤多好，但是其实实际上那个病人可能是先送到西医院去开了一个脑，或者先送到西医院去观察了八天，那这个东西又有拖到的时间，那拖到之后这个账要算谁的之类，就这些所有的实际上发生中风的这种种故事情节，我们能不能够理清楚，然后怎么能够在各种不同的故事情节里面找到对我们来讲最有性价比的切入点。好，因为我想各位同学就在你家里面写中风也不可能说马上交给你嘛，对不对？就是也不是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龙哥哥你医过的中风人也不在少数，对不对？就是许许多多的故事情节，就麻烦你现场归纳一下，有几条说几条这样子，跟我们分享一下。 好，你刚才说的中风这个痹症、合症这种，这个动经络、动脏腑等等等等，这块其实归到伤寒论里面，应该来说，我是自认为啊，因为在临床上认为是肝柔，归到肝柔比较好，比如劳尽、肝尽 柔尽， 劳尽从这方面就是着手。 就我跟你讲，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中风倒下来了，我真的不会去管他是中经络还是中脏腑了。 对呀、 就我觉得这个， 那就很简单，我教了一个很简单，他眼睛睁得大的，这个我们把它变成肝尽，眼睛睁开的， 这肝就是硬掉的啦，肝就是硬掉的，他眼睛是 闭着的，那是 起来的，算他软的， 哎，对 呀，分软硬啊，软中风跟硬中风， 哎，这个比较好分一点点嘛。这块是这样分的，另外这个是，因为我临床治过几例，就是说，因为我们乡下嘛，他也没钱送到医院，送到我那边来比较多，在南昌啊，基本上都是医院治不好的，在家里就治过。 如果在医院治不好的，有这个变成坏症的情况吗？还是医院也不会把它搞坏，就治不好了？ 他如果要死，不就在医院死掉了？ 对啊，就是如果那个什么脑出血，有的时候就是出血就一定会死的， 哎， 那就算了嘛。好， 对，我先讲一下在家里那个年轻时候治过几例那个，这个就说他们直接送到我医院来了。第一，先讲的比较那个是我自己叔叔，知道吧？他出人就动工呢，因为他离我家里大概有20几公里嘛，难道？他好在就是说，然后就赶快跟我这边打电话。 我先问啊，那你那个叔叔他是睁眼睛的硬中风还是闭眼睛的软中风？ 他那个是睁眼睛的 啊， 睁眼睛的，对。然后我们治完了以后送到医院嘛，到第二天做检查嘛， 他是说是有脑溢血嘛， 对对， 运 动风风脑是比较连接到脑溢血。那你治完了以后送医院，所以你治的那个过程你做了什么事呢？ 啊，就是啊，所以我就先从这案例来谈嘛，因为平常也碰到蛮多嘛，等一下我再讲一个案例嘛。我只能先讲我治疗的病例，因为我无法归结，这个归结的任务交给你了。然后他当时因为我叔叔他是当官的嘛，在一个那边当官的嘛，然后吃多了喝多了吧，也就五十几岁的时候就中风嘛。那个时候我爸爸在嘛，打电话。 那他中风的时候是天冷的季节还是天暖的季节？ 他是那个天冷，天冷的季节，天冷的季节。 好像通常冷天中风比较是脑溢血多一点，热天中风比较垮掉的多一点，也不是绝对。 对，不绝对。这个你去总结，然后那个时候。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手机，只有电话，打电话打到隔壁邻居那边，然后我爸爸，然后又再打电话给我南昌，我还在南昌开诊所嘛，然后我就从南昌赶过去，然后就看我爸爸跟他，因为我南昌赶过去大概要两个小时。 这里有一个问题点啊，就是你爸爸不是医术比你好很多吗？为什么他不直接？ 他就是我刚才在讲，我去的时候我爸爸就在那边治疗嘛，所以这个是我亲自看到他是怎么治疗的，知道吗？对，他一到那边，他一到那边，我就看到我的叔叔基本上就快跟正常人差不多嘛，就说已经活过来了，对，活过来了。那难道我问我爸爸他是怎么治的嘛？他后面治疗我等一下再讲，先问他，我说这什么情况？他很简单，我年代不教过你啊，你就跟他那个拿那个。他是直接就在这边先跟他放血，舌下， 舌下 先跟他放血，放完血，然后他就会说话嘛，要不然他那个说不出来，人已经不行了，知道吧？ 所以这样子说啊，就我们现在要归纳一下，硬中风，舌下放血， 对，硬中风， 那比石宣放血要好用，对不对？ 快一点点， 快一点。 我父亲说， 同学有谁会舌下放血吗？教一下怎么放。 不知道， 是这个。对。 用什么针？ 我父亲他用的都是那个，他是硬针派，硬针派可能你们听不懂，就大概是缝壁纸的针。他 缝壁纸的针。 对呀、因为他们年代过去那个针不是我们现在钢针，就是软的。我这样讲。叫硬针， 那我们就是一般用三棱针可以吧？ 啊，就三棱针可以啊，完全可以啊。对啊，它都是那个带的，我们带的家里有银针嘛，金针嘛，比如我手上带的这个金针呢，它一般都是用这个针，明白 吗？所以舌下找青筋放血，就硬中风血。 是找青筋还是直接青筋穴那个点去？ 就是找了，我父亲说啊，就找到这舌下根部那个两坨。直接跟他放就是 流血出血就好，因为 对 那个如果照伤寒论理论的话，就是血中有寒气，你把它做一个出口， 对， 寒气放掉就好。 对，对。难道他 不太敢放舌下人，石宣也会有帮助？ 也有帮助，并不是说没有帮助， 因为 时间是 那 是这个一般是刚的哈，我们说刚的啊，包括耳尖。包括太阳穴， 就是帮忙放的穴道， 对， 他说刚柔啊，我说软硬啊，听得懂吗？ 对，刚的啊，另外加上这个十个脚趾， 耳尖，耳的上缘，对不 对？就是这耳朵这一折 啊，不， 这不就出来了吗？出来的最高点嘛，这拿它耳朵这样折一下， 然后十个脚趾， 十个脚趾，对。但我父亲他没有做，他就放了这个血了，那我们用我们自己的那个药嘛，他是从在鼻子里面吞下，他就吐了好多痰出来嘛。 那结果还刚，所以硬中风也有夹痰的、 有哦，这痰的了。 那 痰的中风、 你鼻子放进去的药，就是我这样说，我要问的是说，因为中风软硬中风都会夹痰，那我们要怎么样知道夹痰？而且这个夹痰我要怎么样最有效率把它处理掉？ 它是夹痰最快的方法，夹痰是这样嘛。我先讲硬的， 辨别的。 我等你等一下再去分析辨别好吧？我先把这个硬的讲完，等一下再跟你讲个软的。好吧，跟你再去分，看看怎么分。啊，这个就我父亲就是这样治的，然后用的 用了我们自己家里挖的那个，因为他知道他的痛苦嘛，我们挖那个牛膝，鲜牛膝，倒芝麻，倒汁给他灌嘛，灌嘛。开始是用了那个通关的，就鼻子通完了以后就吐了馒头痰，然后灌完下去以后。 什么通关？ 啊，通关散。 通关散。 对对。 那是什么成分？ 哦。不好说， 是 反正各一个的通关散， 是南星半夏的那种还是？ 那他不用这个， 不是就是说，应该是说，你就算不教你们家的什么秘密啊，你们家庭商业机密不水不说，但是一般中风从鼻子上鼻子进去让他吐掉点痰的药，一般是哪些药 来？一般来说，比如细心半夏之类这些东西都会用的，是吧？他们好多人都会用的，对。 啊， 牛黄安宫 这件事情是另外一个话题。 对，等一下我会讲几个我治疗的病例就会用到这个哈。我们暂时 牛黄我会再讲，这个治中还是治脑梗？ 好，然后后面他就用这个牛膝，当时是导致灌下去以后，然后他就去过了大概很快，大概半个小时他就上大便，上大便基本上。所以我 就是牛膝导致是为了让它能够大便的 通嘛，它另外它有活血的作用，对，然后后面它就是，它就用的是我们大家都常用的，常用的方剂治疗。 那常用的，比如说 啊，比如说那个张锡纯的镇江丸是吧？它用牛膝带着石之类东西嘛。对，对，它是用这个方剂。然后就恢复正常。这个是我在旁边看。 就是刚刚牛膝带着石那个方剂，有同学问说气往头上冲什么，是那种方剂？ 对，你去查一下张锡纯的有这个方剂，对。所以张锡纯他是比较，他反正你们自己查张锡纯的书哈。这个这是刚的，然后我讲个楼的，楼的是那个一个领导，中央领导。那个部级，他部长的妈妈，94岁，是在宜春，初任中风，那个时候我还在俄罗斯，然后他给我打电话，他这个中风呢，他是就是软的，他为什么软的呢？他是这个情况，所以他是不一样。比如我的叔叔，他是生气的，明白？又喝了酒又生了气，初任出现这种情况，这个老人家是，他是94岁，一个人住。一个人住呢，晚上呢就没有那个吃饭，就没有吃饭的呢就在睡觉。第二天还没起来，大家也不知道。到第二天晚上，跟人家到他隔壁去看，老人家躺在床上，也是冬天，这个暖的也是冬天，这个也是冬天。那个时候是我们这边他不是太不是说错了，我记得四月份，大概就是也是比较冷嘛。四月份在我们江南是比较冷的，属于阴历的二三月份还是比较冷的。我们这个时候稍微就是才开始热，比较早。我是四月几号我忘了，然后我就打电话了，然后他跟我讲什么情况，我就问他一下，因为他平常我是他的私人医生嘛，他也会教过他很多很多这些中医知识。我说你该就赶快，他摸完了身上是冰凉的，因为老人家已经拉屎拉尿拉了一身，身上又好冷，冷了一个晚上，所以说整个阳气就不足，说已经死过去一样的，还没用。刚我就问他的心口还有热吧，他说有，好，我说那没关系，那你就赶快拿那个艾绒拿捞饭的勺，明白了吗？这边放在这个。这个就是肚子上，就是关于就是肚脐眼的呢，一个人熏着，然后再拿几根艾条，前面您拿5根，后面您一个手拿5根，10根，这样熏，大概现在一个小时就活过来了。 那是行动自如的活过来吗？ 不行动自如，只是说已经喘了口气，就是说意气恢复了。可恢复了，那个时候我在俄罗斯，我也没办法跟他开药。因为我不知道什么症嘛，但是他说的那个这个就是我们属于劳症啊。因为我问他眼睛是闭到的，手脚是冰凉的，是吧？对，好，然后他就送到湘雅医院， 送到乡医院，我大概是过了一个星期才回来，我就回来就跟他去看，到那边已经是第十天，那个老人家还没有解大小便，医院就跟他用的是按常规的，吊的是路路通啊，用的安宫牛黄丸啊，但老人家就再没醒过来，连那灸完了更还好，还能说话，什么都可以，在医院土里了就不行，可能呢是我一看肚子都胀得好大，大便也是没拉十天，然后我一去我就看到这个情况，那我就说，因为当时是他是卫生局长，什么肚皮都过去了，一般是他不允许我们外来人插手嘛，然后我说这个你就先把这个吊针停了，安宫牛黄丸也不要再吃了，所以说安宫牛黄丸刚才季医师说了，对肝经可能比较好，对劳经你们尽量少用。 等一下，肝经柔经的意思是脑膜炎的抽蓄吧？ 也可以这么 说，中风 啊，也不叫做，我只能说是，我们现在手扎得很紧的，手撒开的，明白了吗？我只能这样，或者眼睛闭着，眼睛睁开吧。 我的意思是说，安宫牛黄丸这个方剂本来是对的是脑膜炎的。 对呀、但是现在西医的抢救，他很多都会用这个冻风，你不相信问西医？ 问题是好不好用啊？ 就是不是好用，包括他用的那个叫什么？现在发明的一个针剂，就是用安宫牛黄丸做的，他冻风基本上上去都掉。 但是不是很好用的东西。 对呀、所以用了十天，它什么都不行嘛，反正更不行嘛。难道我去了就是用那个，用那个附子跟人参，就是这样吃完了。等一下大概，他是第二天准备跟他灌肠的，人也没灌肠，大便排了，就基本上醒过来。当时我也跟他扎了针，扎了八个针了，大概。 用附子人参醒过来以后啊， 他 的行动能力、语言能力是如何？ 不行，还是说话了但是有知觉。我后面再跟他扎针，他就不想扎，明白了吗？我就说我是把他昏迷状态抢救过来， 但是也没有办法。就在他之后，想让他更进步的话，有希望吧？但94岁的人呢， 有希望，因为我跟他治疗了大概一个月。他基本上可以坐轮椅，什么都可以，但是他们的家属都不治，明白了吗？难道说要回家？因为我们说不能死在医院，但我也没空，请在那待着。因为他的女儿都70多岁了，他说我都要死了，我来死就来照顾这些，明白了吗？ 所以这话也讲得很实在、 他是跟我实话就这么说，他说老师你别再治了，我们都没办法再要拖了，已经在医院拖了一个多月了。他说我们让他回家，但是回家我就开了个方子让他紧吃着，然后还是拖了人家半年，整个家都拖烦了。 那这样子的话啊，如果像金方的世界的那种常规用方，比如说续命汤或者是黄芪桂枝五物汤，或者说补阳还五系统，这种东西实际上临床什么情况下好用什么的。什么情况下是方方好用点？ 小心命汤我用的比较多的是，突然发生冻风，你如果这个人不去医院，该我再去讲我年轻的时候的经验，那我就会用小心命汤用的比较多。包括我的学生 去医院，我没有听过。 就说他是这样，我们农村呢、他要送到医院很长时间。他就有可能会先送到我们这边来。如果城市里面，他先送到医院治保，才回到我们诊所。我在南大开诊所。 OK。所以就是第一时间就到你手上。 哎，对对，第一时间带手上。那我用小心命汤用的蛮多。 那有分刚柔吗？ 也，比如说加附子、去附子等等。 不是，应该是说 有石膏这类都会加进去。 我的意思说，小心命汤在用的时候，你是。刚的中风用的多些还是柔的也用？ 都用，我刚柔都用，我不管它。 对，我也觉得奇怪，就这个方剂，看结构好像是对到那个老溢血的刚的那种，但实际临床就好像刚柔都有效。 都有效啊。 那你的小续命汤就是有麻黄有附子嘛，对不对？ 有啊， 麻黄、石膏、附子都有，这基本。 那我就跟你讲一下我自己这个，因为我把这个经验都记下来了嘛。 就是用小细木丹炎来治疗的嘛。比如说如果我是就说我们说肝的，我就会去掉附子嘛。 哦，肝的话就是， 对， 有石膏麻黄， 对 啊， 劳 不用附子。 那个劳的我会去掉麻黄嘛。 哦， 对， 有石膏附子。 对，痰塞的我就会用点那个苏子半夏嘛。 啊， 知道吧？ 痰塞住的，等等，在这里我要问了，痰塞住怎么看出来啊？ 咕噜咕噜，这里面有痰的， 喉咙喉咙喉咙 咕噜咕噜咕噜，你跟他说话，他你就是跟他扎完针，他呀啊啊啊，你感就是感觉会有痰，另外摸脉也摸得出来。 带滑吧。 对，我先把这些讲完，讲完了呢再总结啊。如果是他这个，比如说摸的脉他跳的比较快的，比如说那我就用枳实在里面打，用枳实，枳实， 枳实， 对，枳实。就是气，我们叫气盛的嘛，气盛也可以嘛，气比较旺的，气比较旺的。对对对， 枳实是哪？ 止咳止泻那个枳实嘛。 对，如果他是他会好冷的，然后那个出汗的，那个出汗的，冷的出汗加附子防风嘛。 防风。 对，加附子防风嘛，啊对，对，大概也就看看这边是看看。啊，对，我不知道，牙子咬得很紧的，胀得便秘的，那把大陈皮汤加在里面去。 哦，那个牙齿咬得很紧便秘，那个就是跟痉病差不多啊，刚进。 对，头那个头那个小腹满的，小便不利的，把五苓散加进去。大概也就是这么多吧。啊，这剩下是小心后面调理的，就说刚才急救的大概就是这么。 急救的话还是小续命好用。 啊， 对 对， 小续命加减。 对对对对对，小续命方加减。 那刚刚的点就是说，你说他的气比较盛的，用枳实这件事啊， 对。对， 那气盛啊，你说脉跳的比较有快而有力，是不是？ 嗯，对。 那个样子有没有不一样？ 降是不一样，叫躁动那就用加大承气汤嘛， 嗯、 加大承气汤， 躁动的加大承气汤。 对。 那各位同学，你们家里有中风的人的，你们那中风的人是什么德性？口眼歪斜。 口眼歪斜，它也会出现嘛，但是刚开始是不带的。 口眼歪斜一下就掉地上了。 啊？ 然后就一下就瘫痪了。 就是口眼歪斜的。 偏瘫，条件歪斜的那个是一般的是后遗症啊，那不是注意讲。我没听清楚， 他的就说一开始就先口眼歪斜，然后再往地上倒。 那有，那是叫小中风，先去动脸的。 那怎么治？ 那个啊，那个很快的，包括我那个学生何振刚，我也算那个他在我那边做了几个月，小何。西书已经见过，他原来就出现这个偏瘫嘛，我当时就是很简单，拿针一扎，就回过来，明白了吗？扎这样，这开口。 那如果用药呢？如果是老人家口 眼 歪斜， 他后面我也给他用了，也是用小细木汤加减， 也还是用， 还是小细木汤加减，对，所以他就大概一个星期就彻底治过来了嘛。 他就是现在不歪斜了，但是我发现他说话就不正常了，就说不清楚那种。 哦。 后遗 症是呀，那是后遗症，那是等一下再讲后遗症。 哦、 你刚才这个是 中风后半侧身体那个拘谨那个。 对呀、啊，他也那你要分左边右边。 那也是小心灵汤加。 左边右边的身体 的左他右犯用的药都不一样。 哦，不一样。好的，等一下再一样。 对，那是后遗症的治疗。我们刚才讲的是这个急救， 就是刚中风的那个当下，小心命加减是比较好用。 我在临床是用的好用，但是后面我就用的很少了，后面基本上都是接到人家。 那就是刚中风的那个当下，小心命好用的时候啊，你是可以看到它有什么样的好转的样子，所以你就可以停下来。 就基本上可以把它治愈啊。 就治愈，就是 对呀， 一中风就赶快。 对呀、啊，我基本上就用个，就是刚才那边，那就一些加减了、啊，比如气虚加点防气啊等等，这个加减嘛，就根据他的情况做大量的加减嘛。 是气虚也可以加黄芪的啊。 对，啊，那我把后面治疗后后遗症的也再讲一下。 没关系，先就没有，因为你刚刚讲的是第一时间就落到你手上的。 对呀、啊。 那如果那个第一时间是送到医院去的 啊， 然后再来的那个患者是有哪些地方不一样？ 非常难治，我基本上成功率不高，明白了吗？就说要想吃恢复跟我们正常人一样的，我只治好了三个，90%是没有出现了，它最多它是可以治理，但是走路还会拍呀，什么什么的肩膀啊，那个脚啊，走路还是不太行的。就是要恢复你看不出中风的，我基本上只治好了三个是年轻的人。明白了吗？到老年人基本上很难，你可以让他自理，可以比如照顾自己啊，或者是求个拐杖啊，或者不要拐杖也可以走路啊，这种，但是别人一看知道是动脉后遗症。 哦，其实因为 你那说你扎针是扎哪侧呀？ 啊，扎在张 患侧，不知道是患侧还 是，就是这个脸歪是扎这一侧还 是 对面侧？ 这 肯定是他扎这边， 扎往下的那一侧。 不是扎这边， 对， 这我扎这边给他拉过来。我用的是补针的，你们扎不了啊。你们我是用那个一块钱顶到这边拿补针，很粗的补针啊，直接就捉进去。捉进去把手顶着那个。我讲不清楚，大概就是说我顶到这里面啊，这样扎嘛，它就会扎痛嘛。所以说就拿个硬币嘛，小盒嘛，我那个扎的，对， 啊， 嗯， 所以第一时间没有用到续命汤，拖一下的话就不好搞， 好难搞，好难搞，好难搞在哪里呢？ 我们这些城市人等于是这种事情发生都是要跟医院抢病人一样， 对啊，我再把那个小续命汤，就是我后面用过的。疗效不是很好，但是确实还是有点效果的。那个后遗症跟大家讲一下，比如说，那我就会那个刚才说了加黄芪了。如果他感觉到他那个关节会疼痛，加羌活了，加羌活，比如上肢的嘛，对，羌活防风了。如果他这个血虚的了，会加个当归汤了。啊，大概是这样。如果碰到这气息太厉害，我也原来跟你讲过，我会用大量的黄芪煮水，煮完水再用这个水去煮那个小续命汤了。对，大概就是我这样治。但是实话实说，年轻的我基本上能够恢复正常，年龄大了，上了70岁以上的很难。我没经验，看看你们哪个老师有经验，非常难，所以我也怕这种病。因为他是怎么样子来的，我总感觉到我来治疗那几个年轻的是他，比如喝多了酒啊，或者是怎么什么什么引起中风的哦，治疗一个是那个比较好治的是他在冲凉水澡的时候中风的，年轻的送到医院没治好，难道这不行。那个我直接就是用了熟妇汤大量给他发汗，加桂枝汤也好。 什么汤？ 熟就是白术附子嘛，来那加桂枝汤嘛，我用大量的，我是用120克桂枝。 120克桂枝。 对。 那你怎么分得出来？就这个人他是刚刚是刚中风还是柔中风啊？ 这个他基本上他都没办法分了，他基本上就是后遗症，他就比较难分，你只能从脉，只能说他脉。快呀，弦大吗？缝大吗？打个比方来说，你这个尽量就用点那个，我们把它作为刚症来治疗，啊，如果是脉很沉很细，阳气太虚的，那我们做的柔症来治疗，大概只能这么分吧。 这样子啊，因为像我有一个朋友，出版社的老板啊，快40岁的时候吧，也是有一次什么吃刨冰，然后晚上做脑溢血，然后也是送到医院去动了开脑的手术，可是那个人就是那种很活泼的人，自己很热情的做复健，那半年就差不多跟正常一模一样，看不出中风。 是啊， 所以就是那个，就是我会觉得那种差不多40岁中风那样子算年轻的，对不对？ 年轻的30几岁我都治过， 所以这个就比较容易好。 比较容易好，而且我不说好了三个就是这样的，对，我不刚才那个洗凉水澡。 他是听什么人说，他已经洗了七八年的凉水澡了，那天洗的出人痛风的。 那那个医院有判定他是脑部有淤血，淤血的脑溢血。 是，他是支膜膜下出血吧？好像是， 哦、 我记得说，对，蜘蛛膜膜下出血，他是那个为什么？我记得那个，因为他那，他是。因为住在我那桃园不远，知道吗？在桃园开诊所住的不远，然后平常他也跟我关系还不错，经常会过来玩，所以他当时叫我接，我就跟他接了。 那龙哥，你昨天有跟我讲哦， 嗯， 你说在各种样子的中风里面，有一种你觉得特别的难搞的，是什么样子的？ 特别难搞了，就说我是这样的。因为有时候我也会发神经病，我看到这个人呢会中风啊，因为原来是在诊所嘛，他平常看别的病，我就说你要注意哦，你会中风哦，啊，难道他们会听我的？我跟他用了药，这种，比如说我用这药加减，他基本上就以后就不会发生中风，但是这没听我的，也有几个动了风，过几年了，一两年以后动了风，这种病特别难治。就说他有中风预兆，而且没有预防好的得了中风。 什么叫中风预兆？中风预兆 好多。中风的预兆就是有没有可以分享的？有些超能力的我们不要啊。 超能力不要。 可以判断的有没有？ 判断的最简单的是一个，最简单的这个是他走路啊，他自己感觉踩棉花一样。 那。他自己感觉踩棉花一样，你一个旁观者怎么看得出他的？ 看得出来啊，他走路好像会摔跤一样啊。他走路不是像我们，你叫他走这条直线，他绝对走不了，歪来歪去的。 那这样的人，他中风的时候，通常是刚中风还是柔中风？ 这个好像刚中都有，只能说刚中都有。 那这样子的中风预兆的中风，你说之后就比较难搞啊？ 哎， 那所谓难搞是，因为我就说，我之前听到你讲的临床的一些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会看到你说，你治疗这个中风的患者，在什么时候你会帮他比较用去痰的药啊？ 对， 什么紫米茯苓丸，什么去痰，就是你在那个是搞了以后会比较容易搞到好的故事情节里面发生的事情，还是？搞了以后还是很绝望的故事情节，就是在什么时候后续的保养里面怎么分类，怎么样要去痰，怎么样要补气，怎么样补阳，就如果他已经就是放到医院里面再出来了，然后就， 我有一个这块我好难讲，我跟你讲一个，我前段时间在拜访了一个老师，我看他们那个看病。蛮好玩的，他所有的我们刚才说了所有的房子，他都合在一起，但他治愈率还真的蛮高。 你的意思是说， 就是法坛呐、啊、佛血啊、什么补阳啊、补肾呐， 小续命跟 哎对呀、 补阳还五就 可以好了。对，他一般 反正我们临床还是乱用嘛。 对呀、对， 干脆就 对， 就是像香港檀树菊用黄芪桂枝五物汤，他都是一开一出手就。桂枝尖也八两，就现在的八两，黄芪也八两，就是不客气的。 对呀、 就直接就补足了。那小续命的结构也就照用，就是这个麻黄石膏附子的这个结构。那他这样子其实打大包围，我觉得好像结论来讲是可以的。 你看他开方开了多少一锅？大家看一下， 这是火锅店的照片， 大锅，我们煮菜的锅一锅， 哇，这是一副药吗？ 一副药， 有效果， 有效果啊，跟他没办法，我就是搞不懂啊。 那去痰药，你觉得除了 你看 他 捡起来是这样捡的，大家看一下，看到吧，捡起药这么多，看到吧？你说扎的抹的哪个药都是几两几两的。 啊，这一副药吃好久。 啊？ 一副药要吃好久。 对。 就一天呐、 对。 一副药就一天就喝下去了。 对呀。他要看怎么说法。 去痰药啊，你有没有什么经验？什么时候用天南星？什么时候用半夏？什么时候用竹沥好一点？ 这个如果是用这个，如果是你把着它的脉搏比较快，那个舌苔比较红透腻的。 还是用南星啊竹沥这块，就是说我们这个还是回到了风坛，就是说乐坛子里面来看。如果是寒坛子里面，你就用半夏啊，用这些还是比较好一点的。对， 但是有坛的人，他真的卖相就必定滑吗？有些是看不出来的。 嗯，有些基本上不滑。 那怎么办？怎么分辨他有痰？除了什么喉咙咳？ 我那天也问那个，他就不管，他什么他妈的化痰的也跟他用。我把他的方子跟大家报一下，你就知道什么方，你吓都吓死了。我就搞不清楚啊。比如说高腾60，当归60，独活60，白芍60，地龙50，天麻40，黄芪80，熟地80，自然星30。是吧？阴阳藿80，白术80，枸杞子80，葛根80，鸡血藤60，陈旧60，党参90，山药60，茯苓60，西洋参60，鸡血藤60，细辛20，杏仁40，桂枝60，杜冬60，牛膝60，太子参60，寄生60，炙甘草40。那个丹参250，麦冬250，山楂250。 丹参、麦冬、山楂各两。 哎，对呀，对呀。就是我们不谈，但是 不是我熟悉的方剂啊？ 就是 我 不熟悉，没有没办法。但是人家确实都是医院治不好的，躺着不会动的，吃完他的药都能够，就说不能说活动自如啊，就说这哎非常改善。基本上快的话就3-5天他就可以起床了，就可以瘸着拐杖走路了。就刚才我报这个方子，这个人是大概吃了不到一个月，现在一天可以走8公里了。那你说怎么说？所以这个东西我们永远学不透的东西，明白了吗？ 补也补爆他了。 对呀， 补爆他。 我们理解不了，所以我因为我对中风后遗症真的是治疗的不是太好。所以我就会才去访这些人家治疗好的老师去学习，啊，我跟他交往大概也有2年多了，就看人家怎么治疗，他70%能治好。 那他这个情况啊， 嗯， 那个药啊， 嗯， 那么因为大锅煮嘛，对不对？所以就是， 他不可能分在一天给他吃的，知道吧？ 不是一天吃完。 对对对，他就是左灌右灌，左灌右灌，像安乐一样，他想喝的下去。 煮一锅就有事没事就给你。 对对对，灌。他有可能是有了，我问他到底吃多少，长的他可以让他这一罐这一锅要吃一个月，慢的他也可以够吧，甚至10来天，他不一定，听懂了吧？ 那正常剂量吧。 嗯。 那意思就是他那个方剂结构其实是保养上有好的意义存在的，只是我们一下子看不出来。 哎，所以我就直接跟他学习了，问他嘛。 像我们今天早上是， 我们不管这个。 讲到钩藤是什么情况放钩藤，我们前一个话题，前个话题。就什么时候放钩藤？那时候是说， 钩藤我一般是那个，就说刚硬的，就是我们说的是 寒偏热的时候， 耐性的吧，应该是这么说。 对，寒偏热 啊，对， 手指偏红，比较红大的脉。 对对。 寒偏热是命脉，寡脉明显， 手指偏红。所以说，如果碰到这个中风后遗症呢、啊，这个老师我还在继续跟踪，到底要有什么好的经验跟大家学习。但我认为他这个也不见得会错在哪里，明白了吗？他有可能他会这个，因为他把他这块我也就没问清楚，什么能吃多少，怎么吃法， 对， 明白了吗？ 是这个方大家都一样的在吃吗？ 差不多，都差不多。 包医，跟小旭命汤一样包医。 对呀、啊，都差不多，但他也不是说全部100%治好，但是治愈率是听说是70%-80%。对呀，但是他这块就是用药用多少量，这个他不教人家，明白了吗？ 啊，这个， 就说比如说这个药到底吃3个月还是吃1个月，他不会跟你讲，他会跟病人讲，到时候我就慢慢来去访问病人，我再来总结经验，知道吧？对对，因为他的开方他可以给我看，知道吧？ 对，就你刚给我这个药方，刚念了我有点傻住。就是我也想不通，哎，那麦冬山楂那么多什么意思、啊？ 哎，我不晓得。 有食方面有一派就是专门治中风，它会有一个以山楂和丹参，还有其他的活血药为主的一个治疗中风，就是那个效果特别好。 哎，对， 有这个记载，就是丹参、山楂。 丹参、山楂。 对， 对 这个为主，但它不配其他，但这两个是很重要的。 还有那个串雅上有一个是瘫痪的，就是有大量的脉动为主的。 对呀、啊。你看他这个方剂，他就三个药为主嘛，丹参、麦芽跟那个山楂，各250。 山楂、麦冬、丹参。 哎，对呀、啊，各250。 啊、 哦， 对， 是啊。 他们有的 是 不煮，但直接就打粉送，就是反效果也很好。 哦，他这丹参、麦冬这个是特意画出来的， 哦、 就250，明白了吗？他特意都是写成250，除了他是以这个为筋。其他都是参照。 嗯， 对呀、啊，这个东西倒也要我学会了再来跟大家汇报，我还在观察。 主轴是丹参、麦冬、山楂。 哎，对，哎，对。 我跟他那个没关系，我们那个就是丹参、山楂，然后有的朋友可能配三七，就是说大概就 是 几味药而已， 对对。 但主要就丹参、山楂。麦冬跟我这个没关系。 但是另外一种，他说串芽有的话，那我有点理解，就是那是。民间的小绝招了， 哦， 那这个也可以，就是这个方子这边也可以加，因为这三个药那么大，对不对？我里面要挂全铁肾气丸，什么小续命都可以挂进去， 对 不对？都好像微量加温。 哎，对了，对了，对对。 那就是， 所以说这也可能是他人家治疗的经验，他这个老师是怎么出来的？我也问过他，他自己动了两次风都治不好了，那就吃这药好了，难道就再跟别人看病？ 所以我是觉得听起来不错。就是反正不管什么中风嘛，就丹参、麦冬、山楂各半斤就放了。那其他的，我们刚刚讲的所有的方，你都可以再加加减减的玩就是了。反正知道这三位要当主轴，大概是希望是比较高的、啊。 对呀、啊，就是我看他的治愈率要比我高，这实话实说，就说治好的，就特别是 那个量的麦冬啊。 啊， 因为你知道麦门冬，神农本草经不是说一句话吗？ 嗯， 治疗胃络脉绝。 哦，胃络脉， 胃的络脉虚里、 哦哦， 它是用来通虚里的。 可能是。 但它那个东西，你看它怎么实践、嗯，这也是讨论了2000年的事情。 对。因为这个老人家他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知道吧？就是原来过去很会读书的人，自己得了动物治不好，然后就自己看病。 很会读书的人啊。 对呀、 啊。应该是先开什么小续命啊什么的，但是很会读书的人，就给他最后结论是很偏方的结论。 对呀、啊。 就是一副就是很江湖的结论啊。 嗯，对，这不管了，我们讨论这个，还是就是说，反正这块我能报告的只有这些，剩下就归你了。 也有放地龙，对不对？ 对，有啊。 那在这个放蚯蚓的话， 嗯， 你觉得放蚯蚓啊，对于这个脑部的淤血的帮助多一点，还是脑部的压力的帮助多一点？你平常怎么样的情况下用蚯蚓？ 这个我就没有什么很大经验，因为我用补阳防腐汤里面会放地龙，对了对了，开始功夫我摸到脉很清晰的，那我用的药也是很大的。 哎，你什么时候痛风？这中风啊？ 对啊。 你什么样的情况你会比较觉得这个人用补阳防腐效果会好一些？ 我就感觉到摸脉嘛，他那个脉嘛那个脉很弱的，他两边不平等。就是两边不平， 我这样 防护 我要问细一点，就是因为你附子白术这种结构也用， 对， 那补阳还五就是桂枝黄芪这一组也用， 对， 那你实际上临床上的分判点，就这个人很虚弱这件事情，什么情况你比较会倾向于附子白术，什么情况比较倾向于桂枝黄芪？ 哦，桂枝黄芪是，比如说寸脉它稍微虚的。那我喜欢用桂枝、黄芪之类。如果是尺脉比较虚的，那我会用附子这一、 这样可以理解。 对对对，大概是这样。 桂枝、黄芪比较是气到不了， 对， 末梢跟表面。 嗯、 那附子、白术比较是下焦的元阳， 不太足的。 那这样子用了以后，当然也是，一中风就这样子，赶快中药治疗比较能好吧。如果就是已经拖的这个。这西医院出来，然后好像也都不太能动了。那你还玩这两招吗？ 也还是要用，但是它会改善。就说我就说没有治好，能恢复跟正常的一样。这就是我的最大的失败点。所以我现在也研究不透，要不然我还会去拜老师啊，跟他学啊，就拍马屁，天天见到就拿烟拿酒啊，跟人家。你要学一个东西，像我们这边随便说说是吧？我跟他两年，你想想。花了多少金钱多少钱在人家身上才把这个房子告诉你， 江湖上他都是这样，不比你们这些。你要学一个东西不小气啦。我告诉你，我就学一个治疗那个人治疗不孕症，他妈的什么人？我治好了不孕症，一到他的就是会，一到他就会。我就紧跟他三年，才告诉我就是一个药。他就是用那一个药， 哪一个？ 三年的东西就你一句话就打掉了。 你吃了三年都已经花下去了吧？ 好， 经济效益高 了。好，嫖到又被你嫖到了，穿破石。 穿破石是什么？是石剑穿吗？还是什么？ 穿破石。 穿破石是什么？ 那个就好像是通经破血量特别强。 不是，不但后面我查了资料才知道，穿破石不但有破的厉害，而且还有补的作用。 那它是在你的这种常规用方里面加多少？而且是鲜药还干的？ 它就是挖来的干的根，穿破石根单方250-200这样下。 250-200。 哎，他就用的单方。 我不认识这味药，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我是在那个就是于浩那个书里，他特别喜欢用穿破石。 哪一个？ 就人之汤于浩，他特别喜欢用穿破石，他湖北那边实验的，特别喜欢用穿破石。 他没有这个老师用的大，我看看，他 250-250啊。 对呀、啊，他穷的不去称药的，摘一把，看到哪个高兴去摘一把，拿去煮，摘一把拿去煮。那个不孕症，他基本上，特别是我治不好的不孕症，一到那就好了，丢了我好多面子。我说一定要学会。 穿破的穿还是四川的穿？ 穿破的穿， 两种写法都有哦。 啊，都有，都是。 它是单位药。 单位药 就可以治好了。 哎，对，它就单位药。所以我跟了三年的，你们这个一下子就行。 不过话说回来，也是很荒芜啊。 啊， 你们现在哪个人急着生孩子？ 他说这个是给男的吃，给女的吃的。 啊，对呀、啊。 你来，给你来。 给女人， 反正中国人生不出孩子都是女人的错，就对了。 对呀、 啊，那男人是太监也没关系，把他补好，他太太会去另外找男人。然后我们今天还剩一点点时间啊，那现在也已经快5点了吧，对不对？ 啊，对。 那个有个同学啊提出来哈，他减肥失败是因为人卡哪里？ 啊？原因太多 了。那你原因太多，你先来归纳，就是减肥失败，除了意志力不坚定之外的那个，其他是要就是归纳一下吧。有同学问了， 减肥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以前因为用针灸做过减肥嘛，但是我发现针灸减肥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不从根本调，只是单纯的那种就是市面最流行的那种方法，我们也用过，就是当时它无非就两个途径嘛，一个就是让这人没食欲。就不想吃东西，另外就是说他有人是在腹部做埋线儿差不多，还有人就是说就是排便排的比较频繁。 OK， 这样说好了，让人吃不下饭的，让人拉的都算邪道啊，就先不予讨论。就是我要问的是，人会肥到底体质上是什么，有什么原因？ 寒和气 有 感，有。 这个话要受成功的人讲才有分量、啊、 是营养不良， 营养不良所以肥。 因为我做差不多15年吧，因为我身边很多都是那种产后肥胖的，都是因为营养不良偏食引起来的，它激活了身体那种保命的功能，所以吃一点很储存下来就很容易胖，像拉肚子、节食、埋线、针灸，对现在人来讲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如果回到10年前， 有效果，但是他会很快找他不做。 对，那小内种可以啊， 他就回去了。 没有减过肥的那个可以、啊。 对。 如果经常减过肥的那种是有效果。 对，他再饿没有用了，就再节食。 这样的话，就给他反过来，给他补充大量的营养，他就会瘦下来。 但是他不接受，你知道吗？不接受 ，身体想接受，身体效果很快。 就是据说就是这样子说，像，据说如果一个人有事没事就吃点点心，一直嚼着嚼着。身体是比较会燃烧脂肪的，就是说一直有东西让你吃一下吃一下，比较身体会代谢率会比较高， 下意识高，它会有吃的就更存脂肪了。 你说的零零碎碎一直吃一直吃， 对， 就都会容易瘦， 每次怎么吃都瘦，就每次跟你出去那么吃，我都会回去都会瘦。不是，就是，然后因为你就吃一口半口，你就真的一点不会想吃东西，比 最后其实吃拉菜会吃的很少，最后其实吃的总量会比你一日三餐那么吃的少很多，我觉得。 不会吗？我们一日八餐真的比一日三餐少。 对，但是我真的就是每次跟你出去吃几天，然后回去都少。 是这样子，龙哥哥， 你说 像减肥的东西是这样子，如果我们今天是要卖，就是很安全的减肥产品，当然是什么荷叶、山楂、薏仁类的东西啦。可是这是安全产品而已，但是实际上，一个真的怎么搞都瘦不下的人，如果来到你面前啊，你会在他身体看到有什么很主轴的地方哪里不对，所以他是瘦不下来。 因为我不说了，我三个病不看：第一，不治病不看；第二，肥胖不看；第三，阳痿不看。 为什么？ 不治之症不看？ 不是不治病，他这、 哦、不治病不看是什么东西？ 对，两种方法，一种是，他这个心脏病一天到晚就说，比如说老婆怪老公，老公怪老婆，就怪什么怪都不知道自己病的原因的人，一天到晚把这病的原因怪在别人身上的人。就是不治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也不知道他这个病怎么来的，怎么治的，等等的，等等，还有这个别的东西不能说的，能说的就这个叫不治病，我不看。肥胖我也不看， 就是、 因为我 认为病就是他整个病的故事情节是 doesn't make sense， 就是不合，没有对的故事情节的那种。 哎，对对对，应该是这么说吧。 那肥胖基本上不看， 我基本上不看。因为我感觉就是懒呗，你让他天天去跑步，天天跑步，跑步锻炼身体。打个比方来说，我们现在的肥胖，我认为是懒的比较多，懒人比较多。当然也有你说的身体虚啦，对呀、 啊， 比如说这块我也考虑也会有啊。这个就是属于我这个没有一点经验，实话实说。 那问题是，你农家还卖减肥茶嘞？ 减肥茶那我很简单，那我也跟大家讲了，我就是用五苓散，知道吧？我就反正，对呀、啊，反正吃了还是有效果嘛。 就说是会拖一点水嘛，对不对？ 哎，对呀、 啊。然后，而且我看，当然我不知道你们淘宝网有没有那种假的好评啊，但是淘宝网卖那个什么山楂荷叶减肥茶，什么某某老师瘦身茶那种，都是大家一致好评啊，就是说。哎呀，不但有效，而且不复胖，什么什么的。 假的。 你们这样，那你们是？ 好吧，好吧。没有假，觉得违法，只有就是。 反正就挺好的嘛。 话多人多是。 他给你，你要是平常好评的话，你截个图过去，他给你发红包嘛。然后就是这样，掏钱买来的， 就 买了好。 返个五元十元，好多人就是乖乖的就写好评。 哦。当然，其实。减不减肥也不是那么要紧了啊，但是你们觉得现在的全市面减肥，因为刚刚同学也讲了，就埋针也是好像玩多了也就没效了，反正都是会复胖的嘛，对不对？而且让人不吃让人很拉的都不算好的方法。那至于说那个就是营养够会瘦，这个我还比较接受一点，就是吃的次数多比较容易瘦，这也是。但是其实，因为你知道，像但不用你不用知道没关系。说，像你知道，我台湾人的助教什么丁跟颖颖都比较肥嘛，所以那时候大陆的同学来台湾看到我助教那么大只啊，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当中医老师啊，就底气很不够，你的助教减肥都不成功啊，谁相信你会减肥？不过有同学给我反馈说，陈世铎的那个。补气消痰饮好用，就是那个汤呢，就是补阳补气啊，就是又能够让人胃口大开，吃的多又会瘦。那个是如果你不会医术的话，那个方剂倒是挺王道的，就是会把你根底打得比较好，然后身体的代谢率提高，然后整个人是在比较往健康的方向上瘦下来这样子。那至于说当年什么李可藻老中医。用他的师父什么温碧泉老师的那个温室温泉汤，那个也是说什么一个女生被瘦了45斤是不是？但是温室温泉汤是重附子剂啊，我不知道外行人这么重的附子剂吃几天撑不撑得住啊？ 我没用过，没用过是这，但是我说虽然不治肥胖症， 但是在临床上有些这肥胖是得到别的病来治的， 啊， 我也会跟他减肥，减肥我这用的比较好的还是真的是五苓散加防疾呀，啊，加这些东西，明白了吗？我是加这个，比如说我不是原来跟你讲过，比如我用五苓散， 会不会用那个 用大米这等 等 ，就是五苓散你会不会用肉桂？ 肉桂我会嘛，我偏向它那个，如果是要散表了，我就用桂枝了，如果是偏向它里面的含剂重，我用肉桂了。我是做 加不加人参党参 啊？ 加不加人参党参？ 我不加，我加防芪比较多。 加防芪。 哎，对，加防芪比较多，所以这疗效也还是不错的，还是蛮多人少下来的。 就我们中医啊，不是很能够， 嗯。 对到西医的这个内分泌这个东西，我上次跟龙哥在这边聊，在苏州聊，他说，我们中医没有内分泌这个概念， 嗯， 所以我们都是有其他的说法把它取代掉， 嗯， 但是实际上呢， 嗯， 你如果用中药的减肥药的一个使用经验来讲的话啊，就是，有肉桂有黄芪的这一类的方子，就。五苓结构当然还是要的啦，就是那种利水结构，就好像能够增加代谢的那种结构。然后有肉桂有黄芪的时候，比较会让可能，今天西医认为的燃烧脂肪的代谢率提高， 哦， 这样子。但是呢，这是比较王道的做法啦。 嗯， 比较霸道的做法就是直接用麻黄。 嗯。 麻黄素一开怎么样都会烧嘛，对不对？ 嗯。 那这个就不值得推荐了。 对。 但是虽然说不值得推荐啊，有一些邪的不是那么邪的邪道的做法，比如说你麻黄磨成粉，你跟海盐混在一起，然后用那个盐这样子搓表皮。 嗯。 就是不让它伤到你根本，但是直接皮下脂肪烧一烧。 嗯。 就是你知道，就是腿哪里肥，就那个麻黄盐巴，就是这样子干搓，然后在浴室里面出一点汗再冲掉之类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有那么大毅力，这样干搓，你早就瘦了。就是世界上没有肥人，只有懒人，对不对？ 说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说，你很多人说什么肥，女人肥，很多人说什么。是内分泌不调，那这样就是中药，就是刚好你对到什么什么内分泌的那个对应是很糊的， 很糊涂哈。 嗯， 可以啊，该不就再说一下，我那五苓散是用荷叶去蒸过的，知道吧？我荷叶放在下面，这个要打成粉末也要再蒸，知道吧？蒸它再晒它，晒干了又蒸。它会把荷叶那个汁吸收到五苓散里面去，所以我为什么说我的减肥药卖得非常好就在这里，因为不伤人嘛。对。 蒸和晒是几 啊？ 几蒸几晒 这个一般三蒸三晒就可以了。对。没有做到九蒸九晒，九蒸九晒是别的药。对。三蒸三晒，这边防芪还是一定要加，大米也一定要放，明白了吗？ 就是，我先说一下，就是因为张仲景的五苓散不是要用米粥来吞服嘛？那龙哥哥的做法就是直接把米炒黄了磨进去，这样就等于是米粉就已经附在里面了，是这样一回事。 那我再问基地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一直是我比较难治的，怎么让少人胖啊？ 对啊，今天我们王小孩就一直在说他胖。胖不了，对不对？ 对呀、 我跟你讲，我还是觉得，瘦人要胖，重要的就是，你让他做运动能够把肌肉练出来，就是你不要让他增加体脂肪，那这样子这两件事情啊，就是首先是陈士铎治肥人的补气消痰饮的隔壁。就是治瘦人的瘦人多活方嘛。 啊， 那个的话，他就是比较，他认为啊，因为他的认为是瘦人是因为他有很多的 火或者说虚火， 嗯嗯， 把它烧瘦的， 嗯， 所以它那个虚火燃烧的那个体质， 嗯嗯， 要把它停下来 啊。 但你知道有些很瘦的人哦， 嗯， 他的脉象一点都不瘦， 嗯， 脉象是宏大而宽的， 啊，对 对 对， 对不 对？对。 所以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陈世铎的受人多火方可以帮到一部分的忙， 哦， 把他那个脉象的那个硬邦邦的那个撑上来的感觉收掉一半， 嗯， 然后呢，张仲景的小建中汤， 嗯， 治男子平人脉大为劳， 嗯， 那个也可以帮助他的脉变缓和， 哦， 沉稳下来，就那个瘦人的那个脉撑出来太宽的， 嗯， 因为有的时候肥人反而脉很细，你知道 啊？对对 对, 对， 瘦人反而是虚虚宽宽，而且硬邦邦的撑上来， 对对对。 所以你用那个地黄系玄， 嗯， 那个陈世铎翻译应该地黄玄参类的吧，就地黄玄参类的滋阴的， 嗯， 把它脉收一半，然后呢它的小建中系的再把它脉收一半， 嗯， 也就是说它的那个身体过度代谢营养的那个过度代谢的那个熊熊燃烧的机制， 嗯， 你先把它停下来， 嗯， 不然它身体怎么样都是瘦的， 哦， 然后你停下来之后，你的脉象上已经沉稳了的时候，就脉象是进入一个比较平平塌塌的， 嗯， 哦，没有那种撑上来的脉的时候， 嗯， 那你就吃张仲景的小建中汤，原方原帖，然后稍微做一点运动，因为小建中汤很支援人长肉，但是你是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有举个什么重啊什么，就有一点运动的话，就它会帮着你有运动到的那个地方，肌肉长多一点。 好， 大概是这样。但是那个虚火虚劳的那个部分要先去掉，不然那个人就是一直在自我燃烧，你知道？就那个自我燃烧那个状态要停下来。当然最好他的自律神经的紧张也要停下来，就是有的时候要用到龙母剂，就是让他不要那样子，好像一点点想，你知道那个有一种人瘦是那种。好像甲状腺很麻， 哎，对对对， 就是一点点小事情就出一身汗，然后紧张兮兮。 对对， 那那个甲状腺很忙的那个什么桂枝甘草龙骨牡蛎结构， 嗯， 就你要让他那个紧张感消失，甚至这种人有的时候根本心阳不足，一点小事就紧张，一点小事就慌， 嗯， 那那个桂枝甘草汤直接把这个心阳补满，就是补心阳补气虚消虚火，就是那个滋阴消火，大约是这个路数了。但是，临床就要看那些瘦子能不能去实践到有效了，哦， 自己慢慢吃吃看，吃完了以后把经验告诉我们。我还感觉到自胖倒容易，自那个瘦人自胖了真的难。 但是你的那个遇到瘦人，你脉象上有没有看到他那个身体一直在过度代谢的那个脉症？ 基本上过度代谢，因为这种瘦人的话，很多是各种各样的消耗性的病。比如说我们， 哦，如果有别的重病，那那个不行哦。 啊，对 呀，就是纯粹只是太瘦。 哎，对， 有别的重病，那那个，比如说这个人得了什么大绝症， 嗯， 所以瘦了一把骨头， 对对对， 那真的是不是那个的事情。 哎，对，但是就是你前天看到我那学生是，他每个月要瘦一公斤一公斤，在我这边看现在是每一个星期长胖两。两公斤， 但是你那个学生他的确是有大病的，哦， 哎，对对对。 那你是在这个大病之中怎么样见缝插针让他能够长多一点肉呢？ 我没有跟他完全真的是就是说我没有针对他那个长肉期用药嘛，就说我认为把他的病呢停止了，他自然就会胖，因为他原来一直往下瘦嘛。 哦，所以你其实不是在治他的瘦， 哎，对， 你是让他的那个大病 哎 有好转， 哎，好转， 所以对他的身体的耗损就减低了。 哎，对对对。 哦，那还是在治大病， 对 对 对。所以说没有办法，因为当时我跟他打个赌嘛，他不是跟我打赌啊，跟我那个黄药师打的赌。他说你叫龙老师今年把我治胖。10公斤，我给你们200万，给你们大家发工资，因为我有好多员工嘛，我有好多学工。他说我拿200万跟大家发奖金，看他们去天天在问。 砸钱来拜师的， 啊， 土豪土儿。 他肯定的，人家基本工资一年都是1亿了，所以这边对，肯定不能比了。你可能不知道哈，好多现在中国那个高管都是1亿的年薪了。 1亿年薪的人生活压力大不大？ 大，肯定大，肯定大，要不然他怎么会说拿200万给他们这几个人？他天天你不用还要说，他说你把我吃胖了，我保证拿200万给你们发奖金，我只要胖10公斤。 你不是已经让他胖了10公斤了吗？ 对，胖了， 200万 胖 到了，对不对？ 那这肯定能达得到，过年他200万的基本工资肯那个奖金肯定给他们拿到。 好，200万到手了，确定入手吗？ 哎，100%，那个是没问题。开玩笑， 中医是能够发这种横财。对。 你看看还有什么要谈的吧？今天呢，不要谈，我们明天再说了。 可以提提问 了 啊。 今天我听老师说谈那个失眠，那个补充还是没补充？ 啊，对对对，失眠还补充什么？ 啊，补充就是针对昨天那些东西嘛，还不是。我昨天是这么说，就说还有一个普通一个我常用的是那个中成药，蛮好的。 中成药， 哎，中成药治疗这个失眠的效果蛮好的一个方剂。刚刚我看到1:30你没来吧，我就说哎，反正没什么事，我来跟大家普通昨天失眠的。刚才刚好你来了，就没讲完嘛。 哦，怎么样？ 对，我现在跟大家讲了，没事。对。他因为有时候嘛，治疗这失眠我不太也不会就说好的开方嘛，因为我干儿子干爷500多个，他们有些人那父母会给我打电话，因为我也熟悉他的病情嘛，我就叫他去买点那个中成药吃吃就可以了。对，中成药有几个是蛮好的，也基本上也跟昨天那个相似吧，比如说他出汗多的用个一屏风散，还有一个叫灵犀什么，我来查一下，我都忘了。昨天记，因为现在好久也没怎么看病了。查一下，就说如果他出汗稍微比较多的，或者是怕冷怕风的这种失眠，我就叫他去买个一屏风散吃。一屏风散他有这个中成药嘛？在这找到了，对，叫灵犀。人神灵颗粒 啊，听不懂你在说哪几个字的。 灵灵境的灵，神仙的神。 哦，灵神。 灵神灵灵魂的灵颗粒。对。 灵神灵。 哎，颗粒。哎，灵就灵境停下来的意思。 有没有功？哎，有没有成分 的？你看清楚 吧。有没有成分的呀？ 他这个我就没查了，因为当时 灵境 灵嘛，灵境的灵嘛，神嘛，神灵的神嘛。 灵 神灵嘛， 灵神灵， 哎，对，灵神灵颗粒，对， 柴胡半夏龙骨黄芪桂， 哦，对对对， 哎，就是他有的时候歪打正着，这组合刚好也就不错，也不错， 对呀，哎，另外还有一个叫顺气安神丸，这个基本上我也会喜欢用，这种人气 顺气安神丸，你们吃过没有？ 好，对，大概就中成药，我就喜欢用这两个，刚才就说跟你们补充了一下， 这两个主要针对什么？ 有没有辩证点、 啊？有，这个，这个，他那边上面都有啊，你就按那个说明书。 顺气安神丸也是多汗的。 哎，对，那个多汗是一瓶不散。 一瓶不散，那多汗，等一下，有一种多汗是桂枝附子汤。 哎，对对对。 有一种多汗是一瓶风散症，这两个怎么分啊？ 这个多汗是吧？如果怕风的，容易经常感冒的，这样去分它吧，一瓶不散可能好一点点。应该是这么说吧， 汗多怕风， 怕风嘛，汗多怕风的嘛。但这个一瓶反正它的用法比例，哦，我讲一点点吧，讲是这样的，它这个，比如说一瓶反正我就这刚才是说的中成药，我讲的是临床我开方，比如说，它这。我这比例是打个比方说，黄芪是一，白术是一，防风是一，是吧？三个一的情况下，比如他我感觉到他那个是那个比较虚的气虚的，你把黄芪可以加到二，黄芪放二，其他还是一，我这是一个比例。消化系统不好的白术二，其他还是一，啊，如果怕风比较厉害，防风二还是一。大概是这样，我只能再讲一个比较大的概率，其实有时候我会在里面还会有很大的变化。 大概就在医生上这样去用稍微好一点点，就说不是说纯粹是用那个用它跟着它，这是我临床一些经验。 那我刚刚啊，因为刚刚比如说朱红有提到安宫牛黄丸之类的使用啊， 对， 是这样的，就像我想一般不是学中医的人应该好像很容易会接受这个药，对不对？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会觉得脑膜炎的时候全身僵直抽搐的时候用安宫牛黄丸，有的人可能认为说脑梗阻啊丧失智能的时候用安宫牛黄丸，然后又有人推荐说什么这个人精神分裂歇斯底里要安宫牛黄丸， 对， 又有人说什么中风保养要安宫牛黄丸， 对， 但是实际上这个药到底用在什么地方才是好用， 用在什么好用是吧？ 对，它实际上用在哪个点上才是最能发挥它的效果的？ 我用在真的用过痛风，真的用过痛风， 中风， 中风就是抽搐，它跟就说我原来在农村嘛，在农村嘛，那个时候安宫牛黄丸很便宜的，没有这么贵的。安宫牛黄丸他们最有名的是好像是那个时候前几年吧，香港那个什么主持人被安宫牛黄丸救过来以后在中国比较流行的，但是我是早在20多年前用的比较多，我用的经验也跟大家讲一下，来讲讲，反正就来了，反正我可以以后又没有做什么医生，我用那个人参煮水去送服，消 参煮水 送 服， 对对，比较好一点，就说这种是也一定是叫刚劲的，刚的，我们刚说刚的，刚的， 所以需要开窍 的，哎，开窍的，对，我一般是用到10到30克的人参、冯参啊，那煮水，让它送服安宫牛黄丸，对。 那请问，这样子的送服安宫牛黄丸，跟我们刚刚讲的小续命汤加减法 差不多吧？ 效果上来讲，有没有可以分？就这个比较适合安宫牛黄丸，这个比较适合小续命汤？ 这个是这样的，我感觉到他这种人是怎么说法呢，就说年轻的一点，年轻的一点，另外脸上比较红的，中风也属于刚劲，就说打个比方说原来血压比较高的， 年轻脸红看起来就是塞住的， 哎，对，塞住的，哎，对，我会用安宫牛黄丸。 那我再问一下啊，就各位同学，我这个是我西医方面知识不足哈。请问脑梗阻是什么东西？ 脑梗阻西医是吧？ 我觉得脑梗阻跟我们中医讲的那个就刚刚讲的中风是有关系的还是没关系？ 对，有关系啊。他西医就把中风分成两种嘛，一个脑溢血，一个脑梗阻嘛。 那脑梗阻是怎么回事？那怎么医？中医怎么看？ 百度一下。 两种，一种是血栓形成，一种是血栓脱落的。 就都是有血栓， 脑溢血是出了血，脑梗阻塞在里面。 那脑梗阻的确就是有血块塞在那里，对不对？ 对。 那是不是有什么活血化瘀的药是特别好用的？ 他看看活血化瘀是好用啊，问题你吹动得了吗？动得了吗？ 那意思是，我们中医的临床搞这个要怎么搞？就是这个病人来，我们连他是不是脑梗阻我们都不知道了，对不对？怎么样子？ 那只能就刚才我说的，你分闭症啊，什么或者眼睛，如果眼睛闭到的，那是梗阻瞪得比较多，不能说100%哈。如果眼睛睁得大的，脑溢血比较多一点点，只能这么说，只能这么说，也不能说正确的，我说的不是正确的，他是怎么说的？百度。 脑梗阻是， 嗯， 血栓形成，然后他说还是有分三种的。 啊， 脑梗阻，临床常见有脑血栓形成、腔隙性梗死跟脑栓塞，然后脑梗死占全部脑卒中的80%。 大约的症状是什么德行？是像中风一样忽然倒下来吗？ 主要症状， 感 觉， 差不多。 脑出血偏重于突然倒。然后根据他的出血部位决定他的严重程度，就是说他出血部位在要命的地方，他就是相当血管一条植物人，然后突然说完全都过去了那种，脑出血完全压他的脑神经嘛，然后他就呼吸都人已经死了， 它如果轻微的话是头晕头痛，然后再重一点是半边瘫痪或是偏身，然后偏身的感觉有障碍，然后如果再更重一点是意识会丧失。 脑血有畸形的，有那个、有畸形和有那个，就是说血管壁比较薄的，有膨出的那种，偏重于脑出血的比较多。 那我的问题是啊，这个脑梗阻这件事情，在中医的领域有没有好的辨证方法可以用啊？ 嗯，这个 脑梗阻啊， 它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脑缺血，脑缺血和脑梗阻。如果说梗阻的地方造成下一步的缺血，脑缺血的话，它还是分一个是出血，一个是缺血，有梗阻它才会缺血，血过不去才会缺血，对吧？ 不过按照实际的看的话，脑出血的可以看到瞳孔，一侧瞳孔如果有散大的话，可能就是有脑出血的可能。 啊啊，我的意思说中医脑梗阻好不好医啊？ 中医脑梗阻，我感觉比脑溢血好一点。 啊？怎么出手？ 啊？ 怎么出手？ 比如说脑梗阻用那个，如果那是后面来的，就是抑郁症，就是说用补元反母汤稍微好一点点，只能说好一点点。 就是帮他打通血路之类的。 对呀、啊，那么他有补气啊，大量补气啊。嗯。 那刚刚。我们这两天提到的心理疾病啊， 嗯， 那个什么，什么事都不想做的那种抑郁症、忧郁症，你有没有接的？ 什么都不想治的抑郁症、忧郁 的， 好像昨天讲过，不就是那个一，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做甘麦大枣汤，对我昨天好像是这样讲的，甘麦大，它甘麦大枣汤比较安全一点点嘛。 偏重于脑缺血这方面。 脑缺血是 脑缺血， 那那个是有梗阻所以缺血的脑缺血吗？ 那还是说根据痰啊，还是水啊？ 就是脑缺血，这到底是要去痰还是活血还是怎么？还是补气补血？ 那是补气，另外把这个颈椎这块给它调理，它有好多都会这边供血不足，这个你去吸一查。 因为 这 个东西，你刚刚这样一讲，反而让我 主动脉 我是觉得说有点疑惑，就像那个刚刚讲的那个。泽泻白术汤啊， 嗯、 泽泻汤、 嗯， 它呈现出来也是脑好像缺血一样啊，那怎么办？ 它这个缺血不会，它不是缺血。如果按照我来说的话，我认为还是里面有水多了， 对对， 大脑里面有水多了。如果照西医检查，我这个也问过那个美国那个罗广斌，因为他是研究这块的嘛，他是这么说的，他说西医也认为它里面是有水肿。另外有无炎症的水肿， 什么叫无炎症的水肿？ 无炎症， 那无炎症的水肿， 对了， 那我现在问的是， 嗯， 无炎症的脑水肿， 嗯， 通常第一选项是五苓散， 啊，是五苓散吗？对。 然后其次，比如说这个什么蚯蚓啊、半夏的组合也能够把那个水引下来一点， 啊，对对对。 然后呢，水毒型的也是有真武汤可以用。 嗯， 然后刚刚又讲到，泽泻白术的泽泻汤， 对， 那这个在临床上怎么分？ 怎么分是吧？ 就是它的主症是有什么不一样的特质？什么样的情况用什么汤比较好？ 那还是拿弦音症来说吧。 啊？ 拿弦音症来说，你总要拿一个病来说是吧？对，拿弦音症嘛，叫米尼尔氏综合症嘛，西医是这么说的。弦音症这边是这样，你刚才说的是五苓散，还有这个泽术汤，就是泽泻汤是吧？还有一个什么？ 真武汤之类的。 真武汤哈，那如果是以我的经验，我只能说我的，我说的不一定对哈。阳气重的你还是用真武汤。 那底子不够啊，基本能量不够， 对对 还是真武汤。 然后还有一个是五苓散是吧？五苓散还是按照《伤寒论》里面说的，小便不利啊， 癫痫就癫痫吐痫抹五苓散 啊，对， 这样子讲嘛。 对对对，这个还是泽泻，我认为泽泻还是基本上还是回到刚才年代说的。 刚刚说胸口那边有。 哎，对，胸感这块一般就这样分， 已经这个问题已经说过了，只是等一下大家总结一下，总结完了我们大家再学习一下就差不多，能让你再做一些修改，或者有时间我再把它修改，因为我们讲的东西又没按照书本来讲，都是想到什么讲什么。这种方法是非常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首先要想好。 这个这样子，因为反正你呀、自己的议案、别人的议案，你那笔记本不知道记了多少本，对不对？你资料库是很大的嘛。所以就只是， 反正乱说了，就说这么说了。反正上了两节课，我们讲的东西不见得都是很正确，只能作为参考。 就可能就 参考， 抓住一点方向。 对， 还有继续 要。不能。临场上 的 永远就是等一下，我昨天跟杨思前说一样，病人不会按照书来生病，也不会按照我们俩说的来生病，所以你们一定要注意。 那这样子的话啊，我们明天的课呢是想要从各个角度啊，以你的经验来，我们能够透的尽量透了，各个角度来讨论那个癌症患者的照顾这个问题。因为你知道 延长他的生命，延长的生命， 癌也分什么脑癌、淋巴癌，对不对？ 对， 就是不同的癌有没有不同的打法，或者不同的癌有没有一个共通的体质基调？那以及就是什么时候要用到一点攻击癌细胞的毒药，什么时候不适合用攻击癌细胞的毒药？就是从通则到细部的分类啊，我想，就是能够整理的话，我们明天一天尽可能的来。整理这件事情，这样 我可以提供两个方案，四岁以前我治一个死一个，四岁以后治一个活一个，实在是。 四岁以前， 四岁以前我治一个死一个。 四岁， 这哦，你四十岁不是患者四十岁， 就是我的成功经验就这样，四岁以前他基本上只治好了10%，四岁以后治好的治不好的占10%。 我就是说。就是关键性的点， 对， 就是荣辉 明天再说吧。对， 说是之前容易把人致死的情况， 对， 是比较会用那种所谓攻击癌细胞的有效毒药，这样听得懂吧？那之后比较能够把人治好，是不太去管那个癌细胞，而是调理这整体的体质框架的问题。 对， 啊，大概是， 大概是这样。 但是我跟你讲，治癌症就是要沉得住气。因为你会一直忍不住想要去打他那个癌细胞，你知道那种感觉，就你会觉得这地方加点这个毒药是不是很好，你知道就是会沉不住气的。好，那我们 明天再分享吧，今天就这样吧。 好。 在制作方面以后习惯性。没有认真安排晚饭啊， 没事，我随便吃什么都可以。 我们是准备了一堆卤味做完。